五月份沃品射马威水重温， 所以教主嘅心水咧就有三号古浪顺风做胆，配嘅就系二号金鼓齐鸣，四号平海欢声，五号嘅奇妙星同九号加州雷电，三四重彩二三四五九户五只户村捞联嚟买。所以教主嘅心水就攞优与龙共舞做胆啦，配脚咧就系二号嘅翠龙啦，八号结彩缤纷啦，四号孖宝兄弟同埋十一号太阳威威，三四重彩就一二四八十一五只互村捞联嚟买。 依家已经是月头啦，独立付费节目《沃敏射马》已经开卖，月费都是400蚊，而家仲可以经 PayMe 俾钱，各位而家上车都仲未迟噶。 第二次我要讲的主题就是从法院褫夺民选议员议席那天开始，香港司法已死。这个就是跟刚才我讲李国能，就是他对这个港版国安法的一些看法其实都有些关系的。在2016年的11月1号，这个就是当时的行政长官梁振英咁就話不排除啊，即係人大常委會咧會就即係啊當時立法會即係上一屆立法會開議嘅時候，嗰個宣誓風波進行釋法，係咪？咁到咗2016年嘅11月4号啊，咁就呢個特區政府咧就話收到人大常委會啊。就會將呢個基本法第103条嘅釋法咧，就列入議程嘅通知啊。咁呢個第12届全國人大常委會嘅第24次會議咧，就喺11月15号就審議咗呢一個人大常委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104条嘅解釋草案，係嘛？跟住就喺11月7号就人大常委会全票通过，咁呢个系一个过程，行礼如仪，个目的就系要为即系之前呢个梁振英同埋佢嘅律政司司长袁国强入禀法院，要求呢一个法庭褫夺呢一个梁仲恒同埋游蕙禎嗰、那個立法會議員嘅資格，跟住人大就釋法啦，係咪啊？咁嗰個釋法嘅內容，我喺即係呢一個2016年嘅11月喺我嘅節目裏邊，大家可以抄翻嗰啲 archive， 我係逐條分析佢嘅釋法嘅內容，基本上就係真係喂，佢係無限上綱。將呢一個基本法第104条，喂，解釋到就係你可能喺宣誓打個黑黐，佢都可以話你唔尊重基本法嘅啦，已經係好啦。跟住11月15号，呢個高等法院嘅歐慶祥法官係咪就真係按照人大釋法個內容，就褫奪咗呢、这、一個梁仲恒同游蕙禎嗰個即係議員嘅資格，咁佢係針對政府嗰個司法覆核，即係我頭先所講嘅行政長官梁振英同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提出司法覆核，要褫奪呢一個梁仲恒同埋游蕙禎嗰個立法會議員資格。喺呢個11月15号，係咪啊？咁就歐慶祥法官就裁定政府勝訴，咁然後游蕙禎同梁仲恒咧 就喪失了呢個議員資格。一件污，兩件衛，到了2017年嘅7月14日，係咪？即係梁振英同呢一個袁國強呢兩個賣港賊，係咪？喂，食水之味，係咪？一件污，兩件衛，跟住就入禀法院，要求取消四個立法會議員，包括羅冠聰、梁國雄、劉小麗同埋一個功能組別嘅議員姚松炎，取消呢四個立法會議員嘅資格，係咪？又係歐慶祥法官，有得上次呢個游蕙禎同梁仲恆嗰個例子，咁於是佢又係宣布政府勝訴，梁國雄、劉小麗、羅冠聰、姚松炎又喪失議員資格。喂，呢個係破天荒嘅，由個法院去決定嗰個立法會民選立法會議員是否即係繼續留喺立法會，由佢決定佢議員資格喎。好啦，講即係你，如果你幫個法院做解釋，就係話因為人大釋法，哦，那個最高權威，佢一定要根據人大釋法嚟判案，係咪？我記得當政府提出呢一個司法覆核，即係最早啦，喺2016年嘅11月嘅時候提出呢個司法覆核，啊，要取消呢個游蕙禎同埋梁仲恆嘅議員資格嘅時候，我記得嗰個司法覆核許可咧係歐慶祥法官批准咗嘅，係咪？佢判政府勝訴咧係喺11月15日，但係嗰個司法覆核申請許可10月份就已經批准咗。我記得當時我自己有件案件裁決咗，我定咗罪，就係，是，襲擊梁振英，係咪？定咗罪，我喺法院門口第一個講嘅就係，是，這個法院已經跪低啦，已經跪低。嗰陣時仲未人大釋法，係2016年嘅10月，我就話呢個法院已經急跪低，司法已死。你批准了政府呢個司法覆核許可，要求取消呢兩個民選議員資格，係咪？你呢個歐慶祥法官，喂，嗰陣時人大都未釋法，你已經批准咗啦，代表個法院已經係玩完。呢個係我喺法庭門口搏咪嘅，大家可以揾翻我嗰日搏咪講嘅內容。我哋係對事不對人，有啲人認為啊，游蕙禎啊，即係贏咗我400票，我係應該對啊，唔應該乜乜乜。我是讲件事啊，大佬，这个是不公义的，这个基本上是，喂，你法院你怎么可以管立法会呢？基本法第79条讲得很清楚的嘛，个议员怎样丧失资格有9款规定的嘛，大佬，是不是？那一天我已经讲，这个法院已经玩完，欧庆祥这个法官跪低，人大未釋法，到人大釋法佢順理成章啦，係咪？人大釋咗法之後，跟住佢喺11月，係咪15日啊，就取消呢個游蕙禎同梁仲恆嗰個議員資格。到咗2017年7月14日，係咪？因為呢個咁嘅689，呢個咁嘅人渣中嘅人渣，係咪？呢個賣港賊，哇！佢搞掂嗰兩個，咁咪唔爭再搞呢幾個。喂，當有6個民選議員，係咪？嚴格嚟講5個啦，係咪？姚松炎係功能組別。喂，5個民選議員由香港人一人一票選舉產生的議員，係咪可以俾你咁樣去褫奪咗佢議員資格嘅話，咁呢個法院係咪玩完啊？所以係咪喺呢一個法院褫奪呢一應政府嘅要求，係咪？或者屈服喺呢一個人大釋法，而人大釋法係特登為咗要去取消你幾個議員資格？而去釋法噶嘛，大佬，唔係真係有需要去解釋呢104条啊嘛，而係佢覺得用解釋104条就可以置你6个人於死命，咁唔使有選舉啦，係咪？所以嗰陣時我哋大聲疾呼，係嘛，聲嘶力竭喺度譴責特區政府呢種行為，又譴責埋呢個歐慶祥法官，係咪？好啦。2016年到而家，大家睇到法院可以根據人大釋法去取消民選議員嘅資格，政府嘅行政機關係咪？ 喂，一個即係民政專員做嘅選舉事務主任，可以憑佢自己個人嘅判斷，係咪就去 DQ 或者即係取消你參選議會嘅資格，無法無天啊！係咪由法院取消呢一個民選議員資格嗰日開始，香港司法係咪宣布死亡先？好啦，呢幾年大家睇到法院有啲判決，2016年嗰個旺角事件、警民衝突、暴動，法院嘅判決幾重受你睇下，係咪？喂，以前冇用過暴動罪嚟告嘅，點解你可以咁重手咧？而家仲犀利，高尚情操都夠膽講嘅啲法官，係咪？對嗰啲無惡不作嘅人，高尚情操，佢真係冇得頂，係咪？跟住法院嘅判案，大家睇到嘅。而家我哋睇到嘅嗰啲即係裁判法庭、區域法院，基本上就已經淪陷嘅啦。嗰個定罪率，特別係呢啲所謂社會運動嗰啲被告，嗰個定罪率係超過90%以上，而且量刑係非常之重。即使去到高等法院，一樣有九官。而呢啲所謂九官嘅意思，就是臣服喺政治壓力裏邊，或者自我檢查。香港嘅嗰個所謂司法獨立已經蕩然無存，係咪司法已死先？已經唔係今日有啲泛民主派，我哋香港最緊要就係法治啊，係嘛？法治咧，我哋要嚇希望外國人啊，即係西方世界啊，即係支持香港繼續維持呢種法治，係咪 ？Rule of law 成日講呢樣 ，rule of law 而家係 rule of law 咩嘅大佬？唉。法治已死，司法已死，就不是今日始了，大佬。即是这个港版国安法即将会出现，那大家就可以感受得到了，是不是？刚才说的李国能那七项建议，我说是李国能的忧虑来的，建议睬你都傻了，但是这个是反映他的忧虑嘛，也都反映很多人香港人的忧虑嘛，就是，是不是？要在香港審啊嘛，李國能話，大佬係咪？李國能話要無罪推定啊嘛，係咪？喂，你要搜查處所，你要跟監，你要去法庭攞手令啊嘛，係咪？咁呢啲係咪香港人擔心噶？係咪？司法已死，呢個已經係一個客觀嘅事實，係咪？所以點解香港人你一係就走？一系就留低抗爭，一系就做順民，就係咁啫嘛。而家係冇其他選擇嘅啦。但我諗冇人去同你搏命喎。而家係得班後生仔去犧牲，咁樣。我有時俾人抽下我水咧，都話：，屌你又唔出去衝，成日喺度講呢啲嘢。我好似佢咁嘅年紀，我衝硬咧，大佬。我而家去衝會死噶嘛？唔係話我怕死啊，冇價值啊，完全。你去阻掟嘅就出去，係咪？唔好抽我水。我而家喺度講，已經係講到最盡噶啦。我而家話俾你聽，你去揾下其他啲人，係咪好似我咁講？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嗰個自我檢查會越嚟越嚴重，跟住就會到咗一個萬馬齊喑嘅局面。香港係即係其實已經係死咗大半橛。即使如此，我哋仲可以有空間去指出一啲問題嘅時候，我哋仲有空間去批判呢啲即係極權主義者同埋香港呢一班賣港賊嘅時候，我哋都要繼續要去發聲嘅。所以最緊要大家支持咯，係咪？即係如果大家唔支持我哋，係咪啊？咁我哋都冇得繼續去即係去發聲或者繼續運作落去嘅，係咪？咁咪只能夠收皮。好啦，咁啊，今日講到呢度。